各位观众好，欢迎翻嚟学人沙龙。咁啊，今晚呢个题目咧就系一叶轻衰啊。咁大家见到啦，手持一支咁嘅麦咧，背景有啲少少唔同啦。其实原因咧就系我哋啦，包括我啦、Vicky 啦、Stan 啦，同埋嘉齐咧一齐咧就嚟一个中学度咧，同大家一齐去做一次即系叫现场嘅分享吓咁样。咁啊，首先咧我都要霸住个麦讲几句，就系咩咧？就系一直咧好多人问我啊。我哋做節目嘅時候，你哋係咪背咗啲咩㗎？係咪有啲咩稿啊？咁樣啊，咁啊，就今次好，咁我哋做一次，即係現場咧，睇下睇一睇下咧，其實我哋點樣去運作嘅？其實就係 冇稿嘅，有知識 係啊，冇。其實我哋係咪可能其實後面有個好大嘅字幕喺度睇到都唔定。 咁同學仔喺度睇住 啊。嘉齊講下今日想講乜？ 嗱，我哋嘅題目咧，其實就講一葉輕衰咧，就唔係一葉書一葉葉咁樣去講，而係一塊樹葉塊樹葉就唔係普通樹葉喎，咁就係經過咧好多年嘅累積嘅經驗啦，人類文化嘅發展啦，並且好多生產嘅工序咧，製造出嚟嘅茶葉。咁而茶葉可以咁飲茶咧，有咩特別咧？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希望透過一啲歷史嘅經驗啦，同埋同過去嘅一啲我哋可能對於茶葉嘅認識，咁啊或者係同茶葉相關嘅一啲史事咧，嚟到去討論咧茶葉對於經濟啦、政治啦同埋文化大局咧，究竟有啲咩影響？ 可能咧，在座好多同學都會有飲茶嘅，但系咧，你哋可能飲茶就飲啲樽裝一支支嗰啲茶，所以其實見到茶葉嘅機會咧就唔係好多嘅嚇。咁但係今日咧都借呢個機會咧，可以同大家講下茶葉呢樣嘢咧，作為商品啦，甚至作為所謂戰略物資啦，作為文化交流嘅媒介啦，以及如果有時間咧，同大家講其實茶葉咧可以用嚟占卜嘅。 我諗翻自己細個所謂嘅飲茶，其實好多時就係同屋企人。去茶樓飲茶呢樣嘢，而根本我飲嗰啲茶究竟係乜嘢，或者對係咪好唔好飲，或者對我有冇關係，其實我都唔係好了解啦，亦都唔係好 care 嘅嗰陣時。咁但係咧，慢慢開始咧，即係大個少少咧，其實對茶有啲認識咧。咁我發覺其實茶真係越嚟越中意啦。首先，咁亦都發覺佢其實係一種譬如有啲提神嘅作用啊。咁呢一啲咁樣嘅元素喺裏面嘅。咁所以咧，令到我咧就慢慢咧開始咧了解到茶呢樣嘢其實唔係真係咁簡單，唔係純粹係一個活動。佢本身嘅出現咧，其實同歷史上譬如所謂嘅發明茶或者發現茶嘅人咧，其實佢都係有一啲嘅目的嘅，即係點解選擇呢種茶，或者呢種茶點解會變成一種風行全世界嘅飲品？ 我哋咁樣理解啊，我哋講茶葉啊嘛，咁其實咧茶葉都係飲食食嘅我哋基本嘅食物嘅一個類別嚟嘅。咁點樣茶有乜特別呢？就係、是、其實咧人類咧係傾向於追求一啲有效果嘅食物嘅，即係我哋去食一啲嘢咧係希望有個效果，咁呢啲效果啊睇唔到。或者好慢咧，咁就好難去判斷。咁但係有啲嘢咧就有接近即時嘅效果啊。咁茶咧就其中一種有接近即時效果嘅嘢。傳說神話嘅部分咧，大家聽過神龍氏，我睇過一個古仔好得意，話神龍氏嘅肚係透明，咁啊食咗啲嘢落去啦，咁啊睇到嗰啲中間啲變化，咁就能夠 喺度消化個過程喎。 係啦，咁你就知道裏邊係咩。咁啊有一日咧，佢食到毒喎，食咗毒之後咧，佢就就食俾咗個毒啊咁啊，咁然後咧就突然間咧幾塊茶嘅樹葉咧就喺佢面前就飄過，咁然後咧就食咗嗰啲樹葉之後咧就中和咗佢胃嗰啲即係肚裏邊啲透明嘅肚咧嗰啲毒啊，咁然後咧就。好翻啦咁样，咁所以就记录低就茶咧就是、一样，即系帮到大家嘅 有疗效啊， 系啦，咁佢系传说部分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要讲茶叶呢个物种咧，其实就系、是、我哋普遍嚟讲最早能够被使用咧就一定系中国噶啦，咁啊长期嘅，咁就如果佢要计咧佢嗰个茶叶嘅原产嘅起点咧，其实就系我哋话接近即系其实就系、是。藏区嘅东边啦，咁就系我哋叫横贯山脉，即系云南啊、贵州啊，同埋有接近今日嘅缅甸啊，或者印度嘅东边，即系今日印度啊、孟加拉嘅上方嘅地方，印度东边同孟加拉上方，咁就会有一个即系咁样嘅茶叶嘅种植嘅一个天然嘅源头。咁所以咧，佢好早就进入中国啊，因为你谂知啦，正话喺云南、四川嗰啲咧，就可以通过熟呢个地方咧，就去到中原呢个土地。咁我哋话喺先秦时期咧，已经有饮茶或者用茶嘅记录。咁所以佢系一个中国好早已经即系好幸运地拥有嘅一种醒神嘅饮料啊。 講到飲茶最早的一些、人類認知呢，可能是一些馬騮、譬如馬騮他們會用這些這樹葉呢來到去做一些療效樣，即所以呢我們講到底呢，茶在中國人的世界呢，如果是進入這個我們會去食用咁包括飲用嘅一個過程咧，其實都係或多或少咧，我哋係有啲好實際嘅醫療方面嘅考慮嚇。咁、但係醫療有用，咁並且可能係輕易可以飲用到啊，即係你可能用熱水嚟到去煮佢咧，就可以成為咗一個飲落肚嘅又健康又帶嚟愉快經歷嘅一種嘅食物啦。咁照計好大大受歡迎，咁但係。亦大受歡迎，也者都可能成為啲壓力喎。有啲人冇，有啲人有，冇嘅人點樣向有嘅人去得到嗰啲茶葉呢？有時係咪要打打殺殺先有咁嘅結果呢？ 係啊，互通有冇就變成咗茶葉咧作為商品嘅意義啦。所以頭先提到話大概可能喺先秦啦或者嘅神話嘅時期就講到中國咧開始用茶。咁其實實際上我哋如果真係有資料顯示咧，應該大概可能要到東漢。或者以後，其實嗰個茶先開始係真係比較普遍嘅。咁而真係好認真，即係有人記錄落嚟教點樣飲茶啊，講茶嘅功效、茶嘅種類咧，其實都要差唔多去到唐代啊。咁當然從唐代開始就有好多日本，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即係遣唐使啊，有好多日本嘅使者嚟到中國，將中國文化帶翻日本嘅時候咧，就連茶都帶翻去。咁啊，以至於今日，所以大家都會即係去日本旅行，或者甚至你喺香港咧。很多時候都會喝到日本的煎茶、抹茶等等，其實這個都會跟中國有很息息相關的關係。 我想來到這裡首先呢要追溯回、最初喝茶的那種方式，可能是你們從來都未想像過的。譬如、記載之中的中國最早期的喝茶方式，其實是好像阿媽煲湯一樣的、就是將茶葉放進去水裡面，然後連埋火一起去煮啦。咁唔單止喎，唔係淨係飲茶，唔係淨係落咗啲茶葉咁簡單喎，仲要落啲薑啊、葱啊，各式各樣嘅一啲調味嘅香料啊，咁再加一啲可能有啲療效嘅各式各樣嘅，甚至乎可能有啲療效嘅藥材都唔定嘅。咁呢個就係最早期嘅飲茶嘅方法。 係啊，冇錯啊！今日飲咧，如果用樽裝嘅茶咧，你基本上係見唔到茶葉嘅，或者最多你用茶包已經整好曬。實際上，其實如果去到古代飲茶咧，好多時嗰個茶葉咧係要烘乾咗啦，然後變成茶餅啦。咁你要切開個茶餅，再碌碎嗰啲茶葉啊，然後將啲茶葉咧擺落去咧，就好似頭先阿 Stan 講要煮嘅啊。咁煮嘅過程就係會加好多唔同嘅嘢，果乾啊，調味料啊咁，好似煲湯咁。如果你要容易啲理解咧，就好似今日你哋咧，如果去飲一啲類似珍珠奶茶，你咪可以加好多唔同嘅嘢啊，又寒天啊，又白玉啊，或者各種各樣嘅啫喱啊咁樣，你可以想象咧，其實類似咧就係咁樣一種嘅情況啦。 係啊，譬如我哋講綠乳茶經啦，咁其中一個咧，我其實都唔係好睇得明，真係因為你冇咗嗰個文化底咧，你冇真係由成日去飲茶咧，就唔會睇得明。但係其中有一點我就明嘅就係清飲。即係綠乳就提倡就唔好落任何嘢落去茶葉度，干擾咗茶葉本身嘅真味。咁所以其實就正正就係正話 Stan 同阿 Vicky 所講，就係因為當時好多人係撈埋混合去飲嘅，咁所以綠乳就話唔得嘅咁樣浸茶，即係清飲咧先至係最正。咁所以都係可以話你綠乳嘅茶經代表就係、是。大家對飲茶去到一個所謂藝術或者文化嘅一個地步，即係我哋要諗下點樣先至係最靚或者最正，可以咁理解。 但呢個會唔會同嗰個茶葉個品種呢個關係呢？即係我哋依家因為茶葉品種多咗啊，一路培養啊，有唔同嘅茶，你就可以去搭真啲嗰個茶葉本來嘅味道。但係即係講到好遠嘅時代，佢要加好多其他古靈精怪落去，係因為可能嗰個茶葉個味反而係冇今日咁好喎。 其實品種當然是重要啦，每種茶葉我哋知道嗰個味道都有啲差距，我哋去酒樓飲普洱、飲香片，你知道你飲緊唔同嘅嘢，咁但係又係嗰種叫做茶嘅飲料嘛。咁嗱，但係頭先阿 Vicky 咧，你略略都講到咧，其實為咗保存茶葉或者作一個比較遠程嘅運送咧，咁可能喺茶嘅預備過程裏面咧，都會烘乾啦，或者可能仲做有啲時候會發酵啦，做種種嘅準備功夫，咁 至咧，其實呢個最簡單嘅區別就係綠茶同紅茶啦。咁而但係嗰啲唔同嘅茶之間嚇，或者係可能就算係飲綠茶，咁我哋都會理解咧。譬如日本人飲茶咧，佢哋就可能同唐朝元初嘅方式咧比較相似一啲。咁就係用新鮮嘅切茶嘅啲茶葉係好相對新鮮嘅方式嚟到去飲用。咁即係所以咧，茶嘅品種啦，茶嗰、那個佢嘅特點啦，咁佢保存方式係點樣？其實在在都要影響咧，唔單止係味道，而係我哋點樣去飲佢嗰個方法。 係同埋茶本身是一個商品啦，咁所以如果種植茶葉嘅區域咧，好多時都會成為即係皇室嘅供品嘅。啊，即係皇上啊，或者皇帝啊，或者啲貴族咧，就需要定期咧要有啲咁嘅茶。咁呢一類型嘅徵收嘅行動咧，好多時咧都係令到嗰啲區域咧嘅人咧就可能好痛苦嘅，因為你就冇得揀其他種植嘅，你主要就要為咗某啲嘅人物咧就去提供呢啲嘅茶。咁所以背後代表住咧就係茶葉呢樣嘢咁正啦，但係對該區嘅人咧未必咁公平啊。喺以前啦，咁但係呢樣嘢咧之後慢慢會講咗咧，可能有好多嘅變化咧會出現。 有一句说话叫以茶护友，我想请问有没有一些古人是特别喜欢喝茶的？ 茶呢就很有趣的，在中国呢就分两派人的，有一派呢就是茶派，一派是酒派。那有些呢就很喜欢喝茶的，有喜欢喝酒的。那呢喝酒就醉醺醺，然后呢就写作品。有些呢就喝茶，然后呢就很清醒，那就写作品。那背后呢好像是两种的文学的美學嘅即係方向，咁啊就酒就如李白，咁咧蘇轼咧就係好中意飲茶嘅，啊咁啊現代文學咧，例如周作人咧就好中意飲茶嘅，咁啊所以都有背後都代表咗可能唔同嘅即係文學或者對呢個文化嘅一個認知都有分別，咁所以你個問題都幾得意同埋幾好，多謝你。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喺中學嘅現場咧，繼續同大家講茶文化嘅。我要分享一個古仔咧，就係嗰個有關茶馬古道嘅故事。茶馬古道大家知道啦，就係一個茶葉同埋馬嘅一個貿易，因為中原王朝需要馬匹，但我哋有茶葉可以供應俾一個主要係藏區嘅一啲人去飲用嘅。咁藏區點解飲用嘅原因好簡單啦，就是、因為佢哋係食好多油啊、牛啊、肉啊、純肉啊，咁就發現咧茶葉咧對佢消化系統嘅改善咧有一個極大嘅一個改善。咁延伸落去咧就變成咗佢哋嘅必需品嘅。咁所以就茶馬貿易咧就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貿易嘅渠道嘅。咁普遍嚟講，我哋講茶馬貿唔係都要去到明，即係話明確地係管理嘅。咁但係必須要講咧。都幾肯定咧，可能再早啲咧都會有嘅。咁個 proof 一間再錄。咁就我嗰次去雲南旅行嘅時候咧，就個司機咧係納西族嘅。咁納西族今日咧點解30萬？其實佢就係主要就係、是做啲茶幫。咁我坐前面啦，同佢坐佢隔離。咁我就不斷咁問佢嘢，我知佢納西族之後，佢就同我講，我問佢老豆係咪馬幫，佢話唔係，我爺爺係。跟住我問佢，咁你當時係咪有槍？我話係。跟住做馬幫，咁佢就會由佢就喺麗江。咁就由麗江一路騎沿住入翻去藏區，跟住平時嗰條村藏嗰條大路，一直咁去到拉薩。咁大約咧要3-4個禮拜就做拉薩。咁由佢自己咧，亦都有拉車由雲南坐即係揸車去。咁所以其實咧，我就覺得即係佢雖然隔咗100幾十年，但其實佢哋同佢爺爺做緊嘅事咧都差唔多，只不過係騎馬同埋騎車裝麥茶定係裝人嘅分別。咁點解要講呢個茶馬古道呢？我有個證據好得意。點解呢？就係咁咧，生物學上面咧有種生物喺動物喺四川好出名嘅，大家都可能聽過，就係熊貓嘛。咁咧，熊貓個特殊嘅公習俗嘅就係咩咧？佢冬天嘅時候，如果佢喺路上任何地方或者任何地方見到馬糞，佢就會去捲馬糞，佢就會用極高速衝埋去，然後就不斷咁轉，然後咧就成身都係馬糞， 即係衝埋啲鋪鋪度噶啦， 由頭包到尾，係啦，咁佢就好開心咁就嗱，咁呢度咧有兩個謎嘅，第一個就係點解要捲馬糞啦，第二個就係佢點知道馬糞即係有咩用啦咁，咁捲馬糞嘅原因咧就係馬糞裏邊有特殊成分咧，能夠令到熊貓保持温暖嘅，咁熊貓咧有個食肉獸嘅胃，但其實佢食竹嘅，所以其實佢冇辦法唔長期持續咁食竹葉，但係佢個胃咧係肉食嘅胃，所以佢係冇能力去消化嗰啲竹葉嘅，代表啲咩咧？就係、是、其實佢成日都唔食唔夠，所以你見到佢淨係食同瞓就因為其實佢能量唔夠，咁佢冬天嘅時候咧保暖係好艱難嘅， 所以卷马粪咧就系代表住佢需要嗰个温暖嘅感觉，对佢有帮助。咁问题嚟啦，点解系马粪？普遍认为咧就系茶马古道系一个好长时间嘅贸易路线。嗰、那個馬匹咧長期經過西川西或者藏區嘅深山，所以啲熊貓好早，即係可能有超過明朝之前好多已經接觸馬糞，然後先至能夠養成卷馬粪習。因為你諗下幾百年咧，就未必能夠持續到成為佢哋嘅習俗，所以個馬比較漫長。咁所以代表住咩咧？嗰、那個貿易嘅路線嘅持續啦，同埋嗰個貿易路線長期咧係有幫助。咁另外一個特登留翻個學校講就係咩咧？記住文理不分㗎，即係理科嘅。研究咧，歸根究底，反而竟然去到歷史常識咧，也有幫助。 我依度就要插一句，因為講到依個 Bubu 咧，就係我自己研究嘅興趣之一。我哋會知道咧，依個馬糞或者其實有讀化學嘅同學都知道，其實正唔係淨止馬糞嘅糞便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可以助燃嘅物質喺度嘅。咁所以如果淨係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咧，其實喺中國歷史上好多時咧，我哋發現嗰啲喺邊境防守嘅嗰啲軍人咧，咁你嗰個喺邊境地方咧啲物資唔夠啊，咁佢點樣去生火咧？特別係話我有啲叫烽火，即係話如果見到敵人好遠嚟啦，我要點著一啲烽煙咧去通報啊，因為嗰陣時冇電話打啊，又冇電腦。通知嘛，馬糞咧其實都好重要，因為佢哋養馬，然後就將嗰啲馬糞咧就留翻喺度堆埋一齊啊，咁到咧要需要生火啊、做燃料啊嘅時候咧，依啲馬糞就派上用場。 即係好似馬糞焚燒嘅時候會有濃黑色嘅煙啊，所以 冇錯，係啦。 你講到呢個茶馬古道，其實個重點茶馬古道就係一個流傳住嗰啲嘅茶葉啦，即係由中原地區或者係漢人嘅地區嚇，同周圍嗰啲唔同嘅國家啊、民族啊嚇點樣傳過去啦。咁其實大家有冇諗過？我諗人人都有飲過抹茶㗎啦，係嘛？就算冇真正飲過抹茶嘅，都有應該食過一啲聲稱係有抹茶味嘅嘢啦，係嘛？其實你喺你哋嘅眼中，究竟抹茶係乜嘢嚟嘅咧？係咩國家嘅飲品咧？咁我相信大部分都會先諗起日本嘅。咁但係你哋有冇諗過，其實喺日本嚇飲抹茶之前，其實都是在中國傳過去的。咁譬如在唐朝，中國唐朝的時候已經清楚記載是會將啲茶葉啦處理完之後咧，再磨粉咁樣嚟到去再加落去嗰個杯裏面啦，然後再加水啦，或者一齊煲啦，一齊煮啦，咁樣嚟到做。咁同我哋現代而家啦去茶樓嗰度飲就係沖茶啦嚇，呢樣嘢咧就擺啲茶葉入去，就唔會磨粉啦。咁飲完咁啊飲咗啲茶之後，留翻啲茶葉喺個茶壺裏面，呢一種飲法係好唔同嘅。呢一種咁樣嘅純粹嘅最簡單嘅叫泡茶啦嚇，呢一種嘅方法咧，其實係遲到去到明朝嘅時候先至開始流行嘅。咁呢個我哋都要知道茶嗰個飲法嗰個流傳嘅。 其實講到日本咧，嗰種飲茶嘅方式咧，咁我就想翻去咧講喺北宋嘅末年咧，宋徽宗嘅年代。咁宋徽宗嘅年代咧，就差唔多我哋都知道金人就快南下啦。咁但係當時當然就唔會知道宋朝仲有八年就滅亡啦，係咪啊？即係個戰爭就快嚟到。如果當時唔知道，咁好啦。但係個問題咧，我點解會講精明上學同啊？宋徽宗咧，就因為咧，其實好多唔少嘅記載咧，都講到宋徽宗咧，就係寫《瘦金體》好靚嗰個書法家。咁佢係皇帝，但係又好中意咧遊山玩水，睇下嗰啲花花草草啊、花鳥蜂蜜咁樣。好啦，咁呢位仁兄咧，佢原來咧有一個對飲茶好強嘅嗜好。咁佢有一位我哋如果係講新舊黨爭咧，知道有位權臣就叫蔡京啦。咁蔡京咧就同宋徽宗咧好老友嘅，就係因為佢哋喺成日一齊飲茶。咁但係飲茶嘅時候咧，佢哋係點樣飲法嘅咧？飲啲咩嘅茶咧？其實就係頭先阿 Sam 所講，當時飲用嘅方式咧，就應該係抹茶啊，即係用抹茶、綠茶嘅方式嚟到去飲用。咁而佢飲咧，唔係就咁飲喎。我哋坐埋一齊咁兩個好朋友或者君臣之間，好似打破教幕咁樣飲茶，唔單止係咁啊，佢仲要咧喺一個好靚嘅茶室裏面去進行呢個飲茶嘅活動。咁飲茶唔係淨係飲用嗰個飲料，並且係要諗埋其他我哋聲色嘅味道嘅一啲享受。 咁啊，星色嘅味道嘅享受包括啲咩咧？可能係要有啲畫啊，或者係一啲好靚嘅擺設嘅房間當中啦。咁味道咧係點樣咧？除咗飲茶嗰個口嘅你舌頭去感受到味道之外咧，仲有香味啊，鼻哥聞到嘅。咁佢哋就喺中間會焚香啦。咁我哋有啲講法話，香港係生產香嘅一個重要嘅發源地嘛，或者一個重要生產地。喺宋朝嘅時候就有啲香就運到去中國嘅北方，咁然後就即係可能其中宋徽宗佢聞嘅一啲香喺香港嚟嘅都唔定嘅。咁仲有加埋咩呢？就係佢哋一齊抚琴，一齊去彈古琴。咁喺呢幾種嘅可能藝術嘅模式咧，擺埋一齊咧嚟到去飲用。 係啊，嗱，即係話講到啦，點解即係茶要咁啲有錢人先飲到，或者啲皇室貴族先飲到啦？就係因為佢運送好困難，同埋好艱難啊嘛。咁所以正話都有，我咪提茶馬都係啲馬幫啦。咁其實不點你都要類似嘅運輸嘅，喺最早嘅時候。點解？因為喺大家就聽過普洱啦，普洱其實係雲南嘅一個地方名嚟。咁啊，即係所以你喺雲南大理再向南兩三個鐘頭，而家兩三個鐘頭高速公路咧，就會到到普洱呢個地方。咁所以你會諗下喺嗰啲咁嘅山卡拉地方，以前嘅話要運出嚟，都同運粒個荔枝比咧，都有得比較。咁所以佢當時就因為山區路途遙遠啦，所以就壓成一個茶餅嘅模式。所以你要有攪碎、煮熟、攪碎、擠壓成一個餅，再搭埋一齊做運輸嘅咁嘅過程。咁所以我覺得同個服用飲用都有關係。所以咁樣之後拆出嚟咧，即係第一就係你做成抹茶咧，就即係連渣都食埋，即係其實飲曬就乜都冇剩噶嘛。咁所以就係因為咁。咁但係茶葉都有個即係用啱啊，成功喺福建啊、武夷山一帶就種到之後咧，嗰、那個茶咧就變咗容易運輸好多啦。咁所以對於中國人嚟講咧，更加能夠廣泛地去飲用茶。咁亦都所以喺明朝佢都有講過、就係，不如我哋就咁泡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好咁啊。咁所以開始有出現採青啦。炒茶啦，直接就用茶葉嚟泡茶，咁其實就簡化咗嗰個茶嘅飲用嘅過程，咁其實就令更加多人咧有機會可以飲到茶，咁其實呢個都係好事嚟。 去到現代，茶文化同生活亦都息息相關，而家亦都有各種各類好流行嘅茶飲，例如珍珠奶茶、檸檬茶同埋冷泡茶，咁呢啲算唔算叫做中國茶文化嘅延續啊？ 咁嗱，我覺得係唔係茶文化嘅延續咧，可能要考慮茶本質係啲咩嘢。咁我哋由頭到尾喺即係中國嘅世界，或者係佢影響東亞嘅世界，乃至係歐洲啊，譬如英國人咁樣，茶係熱飲噶嘛，茶係一個熱飲嘅，經過煲啦、泡啊等等嘅方式沖製嘅飲品嚟。咁佢背後嘅原意就係可能係作為一個熱飲，咁有一啲藥用嘅價值。咁啊，甚至乎係可能係有娛樂嘅價值，因為讓你提神嘅嚇，咁嚟到去享用嘅一種飲品。嗱，如果我哋覺得呢個熱飲同埋佢嗰個藥用嘅意義咧係重點嘅話咧，咁現代嘅嗰啲珍珠奶茶啦，或者可能係好多掛住茶嘅名嘅飲品咧，就未必係即係好接近到呢個原意嚇。咁所以話佢係有一啲離開咗個本意咧。係嗰個茶嘅初心咧，都唔出奇，即係可以咁樣理解。 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喺中學度咧，同同學們一齊坐低，咁一齊傾呢個茶經、茶嘅故仔啊。咁啊，就正話講咗，即係各種喺早期嘅茶葉運輸嘅困難啦。咁啊，都可以去講下，喂，其實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受到中國影響，而有冇飲茶嘅習慣嘅嚇？ 咁我諗啊，最出名嘅、最受中國嘅茶嘅影響，而又喺嗰個國家將茶呢樣嘢發揚光大嚇，甚至乎賣得仲貴過中國嗰啲茶嘅地方，一定係首先就諗日本先啦，係咪先？咁中國傳一啲茶。呢一種嘅文化啦，呢種飲料去日本咧，咁首先就係通常都會追溯到，譬如唐朝啦嚇，有遣唐使啊嚇，有一啲學問僧啊，即係一啲和尚啊，或者再就算冇咗遣唐使之後，就會有民間好多嘅商人啦嚇，好多嘅商業活動啦，一路傳咗過去。咁日本人係中意飲茶嘅，肯定就係，如果唔係就唔會發揚光大啦。而 出現一種，譬如有啲叫綠茶啦、烏龍茶啦、普洱啦、紅茶啦呢啲，其實都係個製法嘅問題。其中一種好關鍵嘅就係，譬如係咪發酵呢一樣嘢咯？咁譬如綠茶嘅一般就係唔經過即係一個發酵嘅程序而直接攞嚟用嘅。咁發酵嘅意思即係等佢去喺處理之前，咁就係有一個擺放咗好耐，等佢有啲化學嘅作用喺度變化。咁綠茶咧就係一個比較接近啲原本嗰個茶嘅狀態。咁我用另一種比較對立性或者極端嘅另一邊嘅，咁就係同綠茶相反嘅，我哋都可以想像到用顏色嚟到考慮嘅啫。譬如普洱啊或者紅茶呢啲就係發酵啦，亦都係可能係擺放嘅時間會耐啲咧，俾佢自然有一個嘅化學嘅變化，咁就會出現咗好多唔同嘅茶嘅種類咧。我哋而家茶嘅種類嘅就影響咗顏色啦，同埋係嗰個咁嘅味道啦呢樣嘢啦。咁如果講翻日本嘅茶，咁啊綠茶啦、抹茶啦，咁佢哋去到佢哋譬如大概相等於中國宋或者元明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啲我哋覺得好複雜嘅嘢，就係叫茶道呢樣嘢。咁我想睇下你哋覺得你哋有冇接觸到茶道，或者有冇試過真係去進行一啲茶道嘅儀式咧？ 茶道我就梗係冇試過，我知阿 Stan 係好中意嘅。咁但係有啲即係可以再講，就譬如話就講到啦，啲日本人好中意茶噶嘛。咁啊，都有啲偷偷剪啲樹枝啊，攞去翻去種啊，咁啊，一直都種得唔成功。最尾就喺京都嘅宇治呢個地方咧，就即係有高僧就能夠成功將個茶種就留咗喺日本。咁受嗰陣時開始咧，先有本土嘅茶葉咧能夠喺日本做供應。咁啊，宇治嘅地方大家都可能聽過，因為好多食品嘅名稱都有宇治呢個字啊。 係加抹茶啲都加埋宇治兩個字，再賣貴 賣貴啲係嘛？ 唔係你大阪去京都啊，應該會驚嘅。 呢、這個都係啊，咁再聽下大家講下，咁茶室又點咧嚇？ 嗱，咁呢一個咧又要講翻中國同日本嘅茶之間嗰個關係咧，或者個變化啦。咁中國喺宋朝嗰陣時咧就流行一種叫鬥茶嘅文人嘅活動，咁鬥茶係鬥咩咧？即係幾個人飲咪圍埋飲茶，唔係就咁飲茶傾偈咁簡單。佢哋會鬥咩咧？鬥嗰個整茶嗰個方式。贏嘅係咩咧？譬如佢哋會講緊個色澤啦，係咪靚啦？或者嗰個我哋而家所知道嘅日本，佢哋做綠茶啦，或者抹茶，就係會去有一個嘅用一個好似刷咁嘅嘢咧，係咁喺度搞，捽完之後捽咩咧？出完之後係出現啲泡咯，咁佢哋就鬥泡嚇，鬥泡多啦，或者鬥泡嗰個形狀靚唔靚啦，或者甚至乎鬥泡飲完之後嗰啲泡留翻喺個杯側邊嗰個形狀究竟靚唔靚？呢啲都係嗰陣時宋朝嘅文人佢哋鬥茶嘅一啲方式嚟。 係啊，嗱，譬如講翻日本咧，我所知咧，就譬如話茶室嘅文化，其中一個重要嘅人物咧就係織田信長啊，織田信長或者信長啦，咁啊，我哋話就讀信長好啲嘅，咁啊，信長佢其中一個重要嘅得意嘅嘢就係咩？嗱，我哋去諗下，咁啊，每一個即係信長係即係領導人物啦，你個最大嘅一個軍閥嘅阿頭，即係接近統一日本啊，當時嘅咁嘅人物，咁即係其實佢可以選擇用咩分高低？嗱，我哋可以話我哋寫字最靚分高低，能夠跳得最高分高低，咁啊，譬如運動咪跑得最快分高低，咁但係佢偏偏都唔做，佢就係咩咧？咪捉埋大家啊，揾間茶室混埋一齊去飲茶，去品茶，又用呢個方法去決定好多人物有冇文化，同埋有冇即係做傾偈嘅時候喺嗰度就做進行。咁當然係因為佢權力大啦。咁同埋佢背後呢個咧，就可能對我嚟講就好重要嘅，即係因為咧正話都講到大阪啦。咁而呢一個範圍裏面最強嘅咧，就是大阪出面今日你可能聽過嘅一個叫界嘅港口界。咁呢個界咧就而家就應該係工業區嚟嘅，係大阪西邊海邊工業區，就係、是、大阪機場同大阪之間嘅一個範圍，即係叫關西機場同大阪之間 近關西機場 係啦，那個中間範圍。咁而嗰度咧就係、是、曾經嘅重要嘅港口同商業城市，咁同明朝好多時嘅貿易咧，嗰、那個都係一個核心嘅大港口嚟嘅。咁喺嗰度咧，咁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咁就係千里休。 千里休啦， 係啦，咁啊，喂， 茶聖， 到你講下啦，咁啊，千里休嘅故仔啊。 咁帶出呢個人物咧，其實佢 對於日本嗰個茶嗰個影響係咩咧？最緊要就係頭先我所講嘅，譬如中國宋朝嗰啲鬥茶嘅方式咧，其實都有流傳到去日本嘅。咁再加埋咧，啲人咧飲茶咧，除咗鬥茶之外咧，亦都去傾向咧喺一啲好華麗嘅地方去做啦。咁佢呢個千里休就係提倡緊完全相反另一種，排除曬所有嗰啲華麗啊鬥華麗鬥叻啊！呢啲咁嘅情況， 我問阿家齊，喂，嗰啲你覺得咧係咪即係靚唔靚嗰啲嘢咧？你有時你覺得啲嘢好新淨咁先靚啊，定有少少舊舊地嗰啲先叫靚？ 唔係咁，我哋梗係會喜歡有啲歷史感噶啦，係咪啊？尤其是讀歷史嘅人，咁但係其實係兩個審美嘅向度，啲嘢精緻化，咁代表住可能係越嚟越繁複嘅過程啦。越嚟越多嘅文飾啦，咁但係咁樣嘅情景咧，或者係咁樣精緻化嘅過程裏面咧，係讓人有啲咩嘅感受？係會令你個人好放鬆啊，抑或令你好緊張？咁呢個咁嘅緊張嘅狀態或者放鬆嘅狀態，究竟係咪飲茶一個好理想嘅或者你去追求嘅一個境界咧？係你飲茶係為咗啲乜？如果唔係為咗個緊張嘅狀態，會唔會係你係想反而係一個好放鬆嘅？而放鬆嘅狀態會唔會係一個冇咩文飾、冇咩嘢好複雜嘅過程？咁然後你先可以得到，於是乎可能就係咁樣 ，less is more。 頭先一路都講到，譬如以抹茶為一種形式嗰種茶道啦，譬如有提到千里休啊、積田信長啊等等啊，呢啲咧其實所謂茶道都係一啲流行喺貴族咧之間嘅活動嚟嘅，即係大家坐埋一齊，有好多嘅禮儀啊，甚至咧牽涉到所謂佛教禪宗講一啲節禮啊咁。咁但係咧去到大概係1600年代以後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嘅所謂日本江户時代咧，其實就開始咧興起另一種飲茶嘅傳統，就係好似我哋今日上茶樓飲茶咧，啲茶葉加啲滾水啊，嗰啲就係咧，我哋有時咧，你如果去買啲日本茶咧，會有叫所謂煎茶啊，煎茶就係嗰種啦，落啲茶葉加啲熱水去飲。呢一種飲茶嘅傳統其實就喺日本咧，大概1600年代開始咧，就慢慢開始咧，隨住好多商人咧就帶起咗呢一種。嗱，頭先提到抹茶就主要喺貴族之間，但係啲商人有錢啦，普通人都有錢啦，咁佢哋咧就去飲呢種煎茶啊，咁咧以至於咧喺1600至1800年代大概200多年嘅時間入邊咧，江户時代咧呢、這個所謂丁人文化就係商人咧中意飲呢種煎茶。啊！當時流行咧有幾種嘅娛樂嘅啊，所謂就繪畫啦、書啦、繪畫啦、書法啦、禪啊，即係佛教啦、茶同埋能劇，即係一種舞台表演。呢五樣嘢都係當時咧嗰啲商人最流行嘅玩意嚟嘅啊。咁但係咧有樣有趣嘅就係話，去到大概1900年以前一段時間，如果大家讀過歷史都知啦啊，譬如日本明治維新，又有中日甲午戰爭咧。日本有一啲人咧開始覺得啊，我哋咧其實比中國嘅係叻啲嘅，咁於是佢哋就覺得咧，所謂煎茶其實係咧比較近喺中國傳過嚟嘅茶，咁佢哋話依啲茶咧，即係因為佢哋當時睇唔起中國文化，就覺得呢啲茶咧好渣啊，咁我哋要回歸翻傳統，日本嘅傳統就係咧開始咧強調翻抹茶，反而咧認為飲煎茶咧就係渣啲嘅，有樣咁樣嘅傳統。咁但係另外我想仲要再提一樣嘢咧，就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櫻桃小丸子。嘅動畫，小丸子好多時咪拎住沖咗杯茶咧，就要睇下個茶杯嗰啲茶枝有冇豎起噶嘛？有直茶枝係咪啊？直茶枝咧就代表個好運。其實呢樣嘢亦都頭先我提到咧，喺嗰個江户時代嚟嘅啊，咁開始流行呢一種咧，用直茶枝去占卜。咁樣呢個研究其實話呢樣嘢係點樣出現嘅咧？其實亦都同商人有關嘅，因為咧通常啲收到啲茶葉咧，第一批最靚嘅咧，其實冇乜勁啊，冇乜茶枝啊。次貨啦，我哋所謂第二批咧，渣啲嗰啲茶先有茶枝嘅。咁當時啲商人要點賣依啲茶出嚟咧？佢哋就喺日本一啲傳說入邊揾到咧，話啲神明中意一啲咧，即係咁樣嘅枝幹。所以咧，佢哋就喺度推廣一種咁嘅文化，就係、是、如果你飲茶飲到有直茶枝咧，咁咧你就全家都好運啦。咁但係我先提到直茶枝只會喺啲比較次等嘅茶葉出現啊。所以其實商人就係利用呢一種方式咧， 就揾品 促銷。你可以咁講，咁呢個就係一種日本嘅占卜嘅方法嚟嘅。 嗱，正話 Stan 你講到嘅就係即係茶室嘅文化啦，就係積田信長嘅時候啦。 咁正話 Vicky 你講到嘅呢個江户時期飲茶文化，就係德川家康時候。咁我哋知道咧，織田信長同埋德川家康後來成立嘅德川幕府之間咧，仲有一位豐臣秀吉嘅。咁我哋話呢個咧就係日本戰國時代嘅三大嘅叫英雄啦、英雄啦、英雄啦咁樣。咁呢個豐臣秀吉咧，咁好窮困咁出身嘅。咁所以咧，佢望住阿 Stan 正話你講嗰啲缺陷味啊，即係所謂嘅差值文化咧，就大不以為然。佢覺得呢啲咁嘅嘢唔得嘅咁啊，啲茶枝啊、烂木啊咁啊唔得，咁所以佢就喺个大嘅黄金嘅由头到尾都系镶金箔嘅地方，就系佢嘅地方啦。咁背后代表啲咩咧？就系织田信长所标榜嘅千宗逸嘅呢个饮茶文化咧，同丰臣秀吉嘅美学有差距。而丰臣秀吉想喺大阪建成嘅欲望咧，亦都同千里优喺界港嘅商业贸易咧系有关系。咁所以代表住呢个大嘅对立咧，就导致到咧丰臣秀吉好睇唔过眼千里优同埋佢代表嘅织田文化。结果是怎样呢？就是千里优是被丰臣秀吉所杀的终结。所以饮茶呢都是紧要的一故事。 咁多位教授好啦，咁我想就问一下，咁我而家知道啦，中唐时期啦，咁其实有个贡茶嘅制度啦，咁又有咁头先咁多位教授都讲咗斗茶啦，即係斗冲边个泡边个多啲边个制得靓啲咁就赢啦，咁我就想咁呢个活动都喺宋代都好流行好出名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咁点解连茶都要斗呢？咁系啲咩原因令到佢哋要去斗茶呢？同埋我想知点解囉。 咁有一班人佢圍埋嚇，去進行一啲活動啦，社交活動啦，咁又飲嘢，咁就等飲茶咁咧，就等於譬如捉棋咁樣，咁捉棋係咪都係鬥緊咧？其實都係想贏啊嘛。咁其實嗰個好多時有好多活動，我哋當我哋加入一啲競爭性嘅時候，嗰、那個趣味性係濃啲嘅。 在古代中國是怎樣的呢？譬如在孔子時代，他們喜歡鬥的，鬥射箭射得準，誰威誰射得準，他真的威，他眼光很好，或者個手眼協調很厲害，最終可能大家都會很仰慕他的，不會很妒忌他的，他射得那麼準，我射死他先，即不是這樣的一個心態來。所以呢，那個君子之爭，或者可能是在競爭當中得到一定的娛樂的，或者彼此之間可能是什麼啊，今次你射得那麼準，或者今次你整茶整得那麼靚，下次我要做叻啲做好啲叻過你，咁嗱好似好競爭啊，或者讓我哋有啲唔舒服咁，但係如果彼此之間覺得呢樣嘢冇所謂嘅啊，反正好玩啦、啊、反正係牙膠戰嘅，好啊，我今次呢整茶整得靚過你幾叻咁樣，嗱、啊，咁你又冇我咁叻啦，咁你水皮咁樣，咁互相之間可能嘲笑一下、啊、或者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互動啦，冇壞嘅。咁呢個可能就係當時鬥茶嘅背景。 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上一節咧，最開心咧就聽到阿 Vicky 講啲咩占卜啊、樹起之竹樹葉啊。我哋在座啲同學聽到咧，都好想傾呢個咁嘅相關嘅話題啊。Vicky 仲有冇啲咩占卜故仔？ 其實咧話日本用直茶枝即係嚟占卜吉凶咧，咁頭先提到有啲人嘅講法就話其實係商人咧為咗促銷自己茶葉作出嚟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啲文獻記錄咧，就話其實可能呢一種用茶葉啊或者茶嚟占卜咧，應該最早咧都喺中國。不過中國就冇乜資料留低。咁頭先我哋講到過啦，日本就即係好簡單咧用直茶枝，但其實將飲茶嚟占卜發展到最複雜嘅咧，應該係英國。近代英國咧，佢哋飲茶嘅時候咧，就同我哋有啲唔同嘅嚇。今日如果有啲同學去嗰啲 high tea 啊，飲嗰啲所謂英式紅茶咧，你都會發現咧，佢哋其實就唔係好似我哋咁一片片茶葉嘅，佢哋好多茶渣留低落嚟嘅，好多茶渣留低嘅。咁咧，英國人嘅飲法就係咧，飲完茶之後咧，就剩翻咧，佢攞一攞佢咧，睇下嗰啲茶渣係點樣分布喺個杯嗰度，然後就透過唔同嘅茶渣嗰個顯示出嚟嘅形象咧，做占卜。呢啲占卜甚至複雜到咧，其實有書嘅，或者你今日上網都要揾到，教你咧嗰啲茶渣點分布咧，就可以卜你嘅愛情運啊、事業運啊、健康運啊等等。 哇，咁唔錯喎，真係飲茶原來唔係淨係健康，咁同個運程都有關係。 你令我想起會不會湯渣都可以占卜的呢？其實我都 可以 留意一下， 可以試一下，甚至寫一本書。 咁湯和茶其實個關係很密切，剛才我們由頭到尾都有講緊。咁但係我想翻翻去講個話題呢，剛才Vicky你提到英國人啦，佢哋飲茶。咁其實呢個英國人飲茶呢件事呢，本身係對整個世界嘅一啲發展呢係有好大嘅影響。咁首先就係英國人佢哋原本係唔懂得飲茶，咁就係應該透過可能係中亞啦，咁乃至到可能係土耳其人啦，佢哋飲茶嘅文化逐漸影響到英國人識得呢種嘢，咁然後飲下到個地步咧，驚為天人。咁我覺得驚為天人到個情況係點樣咧？我有好多英國人嘅朋友，佢哋同我講啲咩咧？佢哋就算移民咗去世界其他地方，譬如澳洲、加拿大咁樣，咁佢哋都好重視咧佢哋飲茶嘅身份。咁甚至乎我有位即係英國人嘅朋友，佢太太都係英國人啦，就同我講佢唔會飲咖啡噶啦。咁因為佢係一個典型嘅英國人，因為咧佢哋會覺得呢個係佢民族身份嚟。 我記得一次咧喺英國啦，就買一個 T 牌嘅茶葉啦。咁咧嗰個阿伯咧就喺即係街邊度買，佢望住我，你 you are Chinese， 你即係佢。 點解中國人會買英國茶？ 佢係佢完全你做咩？ 英國先係嘛？ 佢完全話你點解你個係英國買茶咁傻仔啊？佢嘅意思啊？ 喂，但係呢件事咧點講咧？對於我哋可能近代中國嘅發展咧，有少少死亡之吻嘅味道啊！嗱，雖然係外國人能夠咁中意中國人嘅產品，咁尤其是茶葉呢樣嘢，可能喺某啲時代咧，淨係喺中國嘅版圖之內咧，先可以去種植到。咁但係呢樣嘢到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就英國人發現咧，佢哋冇咗茶唔得啦。基本上咧，因為我哋諗過，譬如有個經典嘅古仔，就講啲英國嘅使者去到見清朝嘅乾隆皇帝。咁乾隆皇帝話：我乜咩都有啦。咁確實係嘅。咁但係你哋唔係嘛？即係英國人佢哋有啲嘢一定要求中國嘅，特別係茶。咁到點樣處理咧？英國人就用兩個方式啦。第一個方式咧，可能就係後嚟咧要用武力去解決嘅。咁佢回應嘅方式咧就係、是：咁我要買你嘅茶，你又冇嘢要我。我唔係唯有用白銀同你換咯，當時流通嘅貨幣係白銀，咁但係搞搞下唔係好化算咯，不如我又整啲嘢搞到你上癮啦，咁於是乎就有鴉片嘅問題，以後引起鴉片戰爭。但第二個回應方式係咩咧？咁呢個健康啲，但係亦都唔係完全好健康嘅，就係我都種到茶咪得咯。咁點樣我都可以種到茶呢？茶株唔係咁容易，即係茶嗰個樹苗啊。咁中國係當係國防機密嚟㗎嘛，點可能無端端即係因為同茶馬有關嘛？我認真係真係國防機密。咁但係點解會肯俾你呢？咁牽涉背後呢，就有好多英國人呢，可能係要用盡方式呢偷取個茶株茶嘅樹苗翻去種，咁佢咩地方可以種咧？譬如鄰近，因為英國當年咧喺19世紀嘅時候咧，即係控制曬大半個印度啦。咁佢哋就喺印度嘅地方咧開始種茶。咁無論係喜馬拉雅山附近嘅，譬如大吉嶺嘅地方啦、斯里蘭卡啦，今日嘅咁當年叫石蘭啦，呢啲地方咧，佢哋咧都廣泛咁樣咧嘗試去種茶葉，咁終於咧佢哋成功啦。 即係有。一個好傳說就係偷佢扮曬啲咩咩研究嘅人員啊，嚟偷咗啲茶大堆啊，咁啊仲邀請咗三位即係整茶嘅中國人咧就過去嘅，即係然後就全部都係老劫咁樣攞咗去俾佢去用。咁有幾個地方都緊要嘅，嗱第一個就係石蘭啦，咁啊斯里蘭卡啦，咁斯里蘭卡就係 L 牌嘅茶葉啦，咁啊即係佢咁啊又。即係依一個地方喺種茶的地方，但就非常之苦澀嘅，咁就所以要溝茶先至能夠飲用，咁同我哋香港嘅茶有關係啦。咁另外咧就係阿薩姆啊，咁阿薩姆特別啲，阿薩姆咧就係即係大家睇地圖就知啦，雲貴環嗰個環段山脈咧嘅西邊咧就好近緬甸同印度嘅一啲位置嘅。咁佢就揾到喺緬甸呢邊咧，就揾到阿薩姆嘅茶種，就喺印度本身就本土嘅茶，佢話係本土嘅茶啦。咁就好淡身嘅，咁但係佢就揾到一個本土嘅印度茶。咁所以佢又有偷啦，偷就去移種去種啦，亦都有揾到本地嘅茶種。咁第三個要講就係大吉嶺。咁英國咧就有一次同呢個石金傾偈啊，即係石金啲土邦啊傾偈，就係因為佢俾鋸界入侵，即係俾尼泊爾入侵。咁俾尼泊爾入侵咧，就尼泊爾打咗石金一次。咁所以咧，石金就要揾英國幫手，就去支援。 咁所以英國就叫佢喂，你咁啦，依、這個大吉嶺依個範圍咁靚，不如俾佢做避暑山莊。過幾年就即刻做咩咧？起鐵路、起兵營，就喺大吉嶺依個石金嘅位置咧，變成咗英國向西藏再北上進攻同埋攻擊尼泊爾嘅橋頭堡。咁依個咧就係大吉嶺嘅苦難。咁所以咧，佢既係温泉區。即係沖涼舒服嘅誒休閒區，然後做咗軍營，然後就發覺大吉嶺啲山區咧就種茶，咁就種成咗所謂大吉嶺紅茶。咁所以大吉嶺咧個名咧，就英文讀咧都係 Darjeeling， 即係都係咁讀嘅，照讀嘅，即係英文讀都係咁讀。咁所以而家有啲印度嘅精品嘅紅茶咧，就會叫大吉嶺紅茶。 咁其實飲茶，所以背後咧牽涉帝國嘅興衰啦，咁或者可能係好多國際之間嘅競爭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英國人佢哋好中意飲奶茶。咁但係飲奶茶其實都有段故啊。呢段故就係我喺英國聽啲英國人講嘅，唔知係咪真係事實啊？咁就係話説咧，喺即係歐洲人咧，佢哋都好中意中國嘅瓷器，但係就好難都仿製唔到。咁佢有啲仿製品咧。都是即係類似瓷器咁樣啦，咁但係就好容易裂嘅，尤其是耐唔到高温。咁於是乎咧，英國人佢哋要用飲中國茶，用佢哋自己嘅瓷器就麻麻地。咁有乜解救咧？就先落啲凍嘅奶，或者唔係好熱嘅奶喺個杯度，然後再倒熱茶落去，咁就可以隻杯頂得順啦。咁因此咧，佢哋就係用奶茶嘅方式咧嚟到去飲用。咁呢個可能就係長遠啊嚇呢個渣嘅瓷器。咁啊，亦都係可能佢哋又有好多奶，咁亦都係需要飲茶，加埋一齊咧，變成咗奶茶嘅其中一個重要嘅來源，影響到我哋香港嘅今日都唔定。 喂，你頭先啱啱提到嘅飲奶茶啦，咁啊搞到我而家都突然間都好想飲翻杯奶茶。咁我一諗起飲奶茶，又諗起香港嘅茶餐廳啊。咁香港茶餐廳文化我就好中意嘅。咁其實香港茶餐廳文化，佢嘅再追溯翻古舊啲嘅，咁可能另一個 version 就係冰室啦。咁所以香港嘅冰室啊、茶餐廳啊，咁呢啲除咗係一個飲茶嘅活動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嗰個地方嗰種咁嘅懷舊嘅感覺啊，或者嗰種嘅比較輕鬆啲嘅感覺咧，都係令到我好中意。咁但係飲奶茶呢個活動其實我睇上嚟咧就係其實同英國人嘅文化有關啦。咁所以又睇到啦嗱中國嘅茶傳咗去日本，跟住又去咗歐洲、英國，又再傳翻嚟香港，咁啊演變咗奶茶呢啲咁嘅活動，其實都睇到茶喺全世界歷史上不斷喺度流轉。 係啊，就話嘉齊講到咧，即係當時歐洲嗰啲嘅陶器咧就唔 work 嘅，因為佢哋缺少高嶺土做唔到即係優秀嘅瓷器。咁當時咧就即係所以歐洲要模仿即係 Made in China 啲咁高質嘅瓷器咧，就要靠咧就即係仿製。咁所以咧，荷蘭就當時最出名一個台夫特嘅地方。咁有位名士嘅專家嘅卜正文啦，咁啊嘉齊都認識，咁就寫過一本叫即係維吾爾啲武字，咁就通過一幅畫咧裏邊去講呢個台夫特呢個陶器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亦都背後都講呢個部分。就是曾經啊，無論中國茶葉啦，同埋瓷器啦，都係全個地球咧爭相要求嘅產品。咁亦都代表住即係茶文化咧，亦都係中國影響全個世界一個巨大嘅一個力量。咁啊，改變咗近代史同埋世界歷史嘅發展。 Hello， 咁多位教授，咁我想問一下咧，茶呢個發音咧，其實會唔會同一啲歷史嘅原因導致咧？因為都見好多地方啊，會用茶啦，或者嚟自閩南話嘅嗰個 T 啦，即係好似英文發音 T 咁啦。咁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一啲嘅陸上啊，或者海上嘅？傳播路徑而導致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咧，唔該曬。 之前嘅香港歷史博物館咧，就有一個展品咧，就好清楚咁有個鐘禁制嘅，咁啊禁制咧就會著咗唔同嘅區域嘅個世界地圖裏燈。咁但係所以第一樣要注意就係、是，無論茶龍 T 咧，都係由中國出嘅讀音。咁所以明顯佢就係由中國傳播世界各地嘅音。咁中原官話啦，或者粵語啦，其實都係讀茶嘅。咁所以我哋話用陸上嘅貿易道路路線嘅地方輻射過去嘅環境咧，普遍都會講茶嘅。咁如果係同近代海貿有關，咁可能就同閩啊，或者福建啊，或者係潮州啊、一潮汕啊嗰啲嘅口音咧，有機會就係讀T， 咁就會有一個咁嘅所謂陸上同埋海上貿易路線而導致嘅聲音嘅讀法唔同嘅一個答案咯。 各位教授好，请问你最中意饮咩茶噶？普洱、香片、红茶、绿茶一，同埋下午茶。 如果我哋系即系食啲咩嘢，譬如喺下午茶嘅时候食嘢嘅话， 咁配份西多士可能係點樣？中茶會唔會好襯嗰份西多咧？或者奶茶可能襯多啲？好啦，咁但係即係同學問到咧，我哋各種嘅，譬如中國茶有唔同嘅口味，普洱、香片或者係壽眉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呢啲咁嘅茶咧，都係同我哋飲嘅場合好有關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問到我最中意飲咩咧，咁我都係普洱。 我啊，好茶啦，中意飲。咩茶都会饮嘅，但我谂啊，睇下配食乜嘢咯。所以譬如如果你食西餐嘅时候，咁你可能都会饮柠檬茶啦，即系红茶啦，系咪？咁好少你食西餐会饮铁观音噶嘛。但系饮茶嘅时候都会拣翻啲中式茶饮嘅吓。所以简单嚟讲就系、是、好茶就饮啦。 其实我不嬲咧，嗱，佢哋每人都会讲一啲唔同嘅茶啦。我就真系觉得下午茶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呢其实呢我不嬲都觉得呢不知点解呢你早餐的时候饮茶或者晏昼的时候食嘢或者饮茶其实真的不够下午茶咁开心的。永远呢一听到话喂饮下午茶啦即刻是不是即刻好开心啊但你话午餐饮杯茶啦是不是即刻冇咁开心所以我觉得我是揀下午茶的真的。 对啦啲同学都要去下午茶我是饮鸳鸯的。咁就好開心啦！今日咧即係有機會同啲同學咧一齊講茶文化咁我見到我哋咧都越講越興奮，咁啊再次咧多謝各位同學。好啦，咁今日到呢度啦，好唔好啊？咁啊再見啦，拜拜。